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49集。 当年江晨的人气太高了，收到他去世的消息，联盟的朋友队友和粉丝肯定都会过来祭拜，因此江康乐他们就弄了一个墓。不过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，30年过去，大概不会有什么人来看他了吧。大哥江辉瞥见他的视线。 那个杜飞舟还记得吗？他每年都会来看你。 江晨先是意外，继而了然。杜飞舟也是文城的人，当年和他的关系不错，大概给家人扫墓的时候会顺道来看看他。他关注过以前的人，大部分都不知去向，倒是杜飞舟很出息，现在是游梦联盟的主席。 等你出院记得请他吃个饭。 江晨点头，给母亲扫完墓暂时没回研究院，而是回了以前的家，打算一家人吃个午饭再走。 程岩是不是回来了？不会突然过来吧？ 不会，他说中午去找景行吃饭。 江辉放心了，亲自下厨给自家弟弟做了一桌子菜，刚往桌上一端，只听房门突然被打开，一个熟悉的人进来了。谢成岩的指纹早已录进他外公家的锁，根本不需要敲门。 哎，你们刚吃啊，我来拿点。 他猛地看见坐在沙发上的人，剩下的话戛然而止。谢成岩的表情一片空白，屋里四个人一时也没开口。两秒后，谢成岩神色僵硬地扭过头，看向三位长辈。三位长辈齐齐地看着他。只见谢成岩抖着手往江晨的身上一指，舌头都打卷了。 你们看见了吗？我小舅舅的鬼魂跟你们从墓园回来了。 谢成岩会来外公家纯粹是意外，他知道今天是外婆的忌日，也知道他妈和外公他们要去祭拜，他从小就没见过外婆，隔着带谈不上有什么感情，但每次恰好赶上，他还是会问问需不需要跟着。 不用，我去就行。 江世兰看一眼坐在餐桌前还没怎么行顿的儿子。 我中午不回来，阿姨今天回来，让她给你做饭。 我去找景行吃。 好。 谢成岩梦游似的吃完早饭，回屋睡了一个回笼觉，等到睡醒，阿姨恰好进门。这阿姨基本上是看着他长大的，彼此的感情十分深厚。得知阿姨的母亲最近生病，有腿疼的毛病，想起大舅给外公配过药膏，便想着给阿姨拿过来点。他摸不准他妈会不会在外公家吃饭，但能确定外公祭拜完外婆，中午肯定回家吃。如果他没和方景行约好，也就直接联系他妈，让他妈帮着拿了。可他今天反正要出门，正好顺路，干脆就亲自过来一趟。半路上他还考虑了一下，要不要拍张小舅舅的奖杯照片发给他弟弟看，谁知竟能撞见这一幕。虽然他自小也没见过小舅舅，但一来方景行打职业，他知道自家也曾出过一位电竞大神，便好奇地看过资料；二来是外甥相救，他这张脸长得像大舅江辉，而不像小舅江晨，导致他每次在外公家见到江晨的照片，都会有一点耿耿于怀，想着如果有江晨这个颜值就好了。 尤其江晨的眼角下还有一颗泪痣，实在是太好辨认，因此只一眼他就能认出这是他小舅舅。客厅里一片死寂，江辉即使当了院长也和以前一样有点不着调，茫然地环视一周。 啊，在哪儿？ 江晨也凉凉地给了一句。 哦，你能看见我？ 谢成岩的脸色刷的就白了，他见江晨一直盯着他。 小舅，你是有什么诉求吗？我告诉他们。 我想听你再喊我一声舅舅。 谢成岩立刻听话，喊得特别真情实感。 舅舅 乖。 谢成岩迟疑，总觉得这个鬼魂太真实了。最初的那阵惊吓过去，理智便重新回来了。他再次看向三位长辈，眼底带着浓浓的探究。蒋世兰实在没忍住，侧头笑了一声，谢成岩便知道他们果然是在逗他。他大步上前摸了把沙发上的人，摸到一手温热，惊道： 你是谁啊？ 你舅。 谢成岩看向江诗兰。 妈， 给锦星打电话把午饭取消，他现在这个状态绝不能让他去见方锦星。锦星是多聪明的一个人，儿子万一没消化完这件事，在锦星面前露了只言片语，怕是就能被他猜出来。 谢成岩不是傻子，知道这肯定是件大事儿，他急忙走到一旁拨通了方景行的电话。 哎喂，哦，我临时有事儿，我就不去那边了。 挂断通话，他转身折回来看着他们。 洗手，边吃边聊。 谢成岩便跑去洗了一下手，回来挨着他妈坐好，一下下的往某人身上撇，觉得和江晨太像了，简直一模一样。江晨抬眼看他。 还想让我喊你哥吗？ 谢成岩手里的筷子吧嗒就掉了。 怎么回事？ 在游戏里面遇见他，非要认我当弟弟。 江辉顿时乐不可支，觉得大外甥可太逗了。 你可真会挑人。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 江世兰捡起滚在地上的一只筷子，重新给他拿了一双新的，简单把当年的冰冻项目和保密协议说了一遍。谢成岩的表情再次空白，觉得需要缓缓。江家几位成员吃了两口菜，看他一眼，见他摸着脸也开始夹菜，估摸差不多要回神了。江辉笑着问： 你说你怎么想的？以为大白天的活见鬼？ 这事儿不能怪我呀。 他要是不知道他们去过墓园，猛地见到一个和江晨很像的人，兴许不会往那方面想。但他偏偏知道他们刚从墓园回来，突然看见死去的小舅舅就坐在外公家，他能不想歪吗？再说，正常人谁会猜到真有人能死而复生啊？说克隆都比这个靠谱，而且也不可能是私生子。他小舅舅死了30年，真有私生子起码也得30岁了。他看向一旁的游梦初代传奇。 小舅，你说呢？ 不怪你。 谢成岩舒坦了，自动忽略了江晨刚刚也吓过他的事实。一顿饭吃得很和气，饭后江晨陪着几位家属聊了一会儿，起身去自己的房间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